究竟今天大家是看不看到我們的呢？現在 是不是 我們自己跟自己說話呢？ 看到的，看 YouTube 是不 是？看著 YouTube 先， 看不看到就看你時運高不高了，是吧？ 如果看不到就聽不到我們現在說話了， 可能聽到就 看不到，可能看到就聽不到， 這麼扯， 或者聽到又看不到， 很遠啊，阿皮叔， 可能很猛地找或者上我們的網站又上不到，在這裡即是可能講粗口了，我相信哎，揾笨嘅，99蚊都冇嘢睇。 99蚊點會冇嘢睇啊？ 嗱， 真係要 咩？你又帶咗啲咩嚟啊？ 係時候又要出一啲。 其實大家可以嚟現場睇啊。 哎，是 又要 promotion， 出一出啲， 又 promotion 啊？ 點係啊？齋藤 又 promotion， 齋藤你收咗好多宣傳費咩？廣告費咩？ 點係啊？我都未收到版税。 咪咯， 我欠你嘅。不過你不要令到本書搖得那麼緊要， 不是肥蘇不要搖， 我哪有搖到 這張台 沒有搖到， 肥蘇沒有做一集而已， 兩集 啊，你知道就好了， 肥蘇你知道那兩集花車花車幾那麼盪漾啊，那兩集 春心盪漾啊， 春心漾漾啊， 幾含啊那兩集，大佬真的差點救不到， 我都有東西盪漾，你中間 那位差點火都救不到啊，真的真的這些。 好啦，介紹下你中間嗰位良家婦女先， 點啫？ 夾咗兩位淫棍，唔 係淫 棍， 大鑊咯！ 好色青年， 好色 中間嘅呢位良家婦女咧，就係我哋嘅。 我咩有得好色，佢冇能力好色都係咁話啦，係咪？ 咁介紹下人先啦 ，Maria 咯， 係啊 ，C 九 Maria 咯 ，C 九 啊 ，C 9 Maria 係咪啊？ Hello， 今晚係 我都係 C 九嚟嘅，其實 你係婆婆啫， 點解咁話我啫？ 春夢 春夢，好啦， 春夢春夢， 星期 唔好再出嚟啦！今日你去 rap 啊，唔好出嚟啊！ 喂，我哋今日咧依一個組合啦，何解咧？平時得你兩個啫嘛， 點解咧？你 點解要夾個師奶出嚟咧？ 因為今日單案又要揾啲師奶去解。 冇錯啦，咁啊同埋啊，即係都係離別在即啊嘛，咁啊 Maria 都即係好想希望喺即係結束前。咁啊，都上嚟再會一次啦，做一次主持咁樣， 即係臨別抽波，即係好似嗰陣時有啲女同我分手，又同我執多劑先咁嘅。 我冇唔係好有興趣知道你嘅私心。 呢啲叫臨別抽波咯，咪就係。 嗱，又無考不成話啦，真係。咁啊，今日咧就96集啦。而我哋今日講嘅呢個案件咧，喺96年喎。啊，就係我哋 嗰啲料都96頁喎，發覺。 96頁 都未試過歷史上咁多料，仲犀利過周海亮嗰單嘢喎，發覺。 好大 好 多嘢， 犀利啊！ 冇可能睇得曬，同埋我都考慮過可唔可講兩集嘅。咁但係阿 Maria 媽媽咧就話冇啦， 因為咁悲情啲嘢。 又唔係，佢話因為嚟緊得翻兩三集， 不如講下第二啲案啦， 嗰兩單講其他。 幾為大家期望咪著想啦，你睇下。 咁我哋今日所以咧就要咧要加速啊！係啊，要 rap 出嚟。 唔好咁沉啊，婆婆 嚇！因為咧實在咧太長啊呢單案，咁同埋咧佢好多資料喎，其實。你話我覺得呢單案其實好有呢個 Robert One 嗰單案嘅影子， 都係原案 真係，唔單止原案係喺一間屋裏面發生啦，然之後屋裏面嘅人成為疑犯，咁咧即係呢個係好相似嘅，有啲位係好似嘅，一路睇嘅時候，咦 Robert One 翻版喎咁嚇，咁同埋咧又有啲似咧細田谷嗰單嘢喎 ，Maria 你覺得咧？又 係 即係有啲係點講啊？有人潛入屋啊，搞啲嘢啊，咁係咪咧？定係即係屋企人所為咧？咁樣 係啦，同埋都係懷疑屋企人咯。係啊， 係咯。點解咧？真係，但係呢單我覺得真係有啲問喎。嚇！我哋一間慢慢 研究啲問題。 你話之前嗰啲我都仲會即係都會嘅，即係你都會陰謀論地覺得即係咪一啲自己人做咧？但係呢單我有啲質疑啦。 我都係。 唔係俾啲嘢俾你估下。 俾咩啊？ 咩？ 俾咩我估啊？你咁鹹濕嘅人，咁淫， 唔係啊！我 眼好淫， 我見你眼，我見你啲， 係咯，見到你鹹濕濕下排有滴汁咁樣嚇。 見你呢兩個禮拜五咁慘情，冇咗鼻梳。 頭先食飯冇抹嘴，冇抹下排。 你今日好慘啫，我就知道。 唔緊要，有我呢個師奶頂住，幫你。係啊， 頂住乜嘢？ 係咯，頂住。 頂住啲鹹嘢。 頂住個雞頭。 頂住啲鹹。 頂住個龜頭。 好啦，講翻正經嘢。我哋今日咧呢單案咧就我哋睇一睇張公毛啦。咁就呢一個。其實佢呢單案咧非常之出名，明案啊， 選美小皇后冤案，其實咧都成咧，原來19年噶 啦，係啊， 真係好耐喎，19年， 好耐，但係佢個單案拖都拖咗好耐啦，啲審都係調查過程啦，各方面拉扯網都搞 調查過程，簡直可以用水過水冰嚟形容，我覺得。不過你話19歲啦，當年咧呢個選美小皇后咧只係6歲，你諗下如果佢如果再生嘅話咧幾多歲啊？廿五歲 啦， 咁即係細個嗰時候，有啲人話咧，你細個好靚嘅時候咧，你大個咧就唔靚噶啦。咁所以我懷疑我細個時候咧應該係 人我 嚇，因為冇人答我嘅。 細個 你哋有冇聽過呢個講法先？ 有， 即係話如果你細個好靚嘅話，你大個就唔靚。 你覺得黃美琪靚唔靚？ 差唔多咯，都係。 唔係有結論就係咧，如果你細個靚，大個有可能唔靚，好唔靚。但有一個結論就是細個不靚，大個都不方會靚，就係、是、咁簡單。係就 唔係㗎，有啲人細個唔靚， 係喎，我成日俾人話我細個好醜樣嘅喎。 啲阿媽永遠 正所謂，依家世界冇嘢嘅，正所謂各花入各眼啦。正所謂行如青菜，各有喜愛。 同埋啲阿媽永遠都同啲街外人講話，喂，我乞衣仔，我醜怪女咁嗰啲嘢嚟噶嘛，希望佢哋就係會靚翻啲。 係啦，即係中國人倒轉嗰個思維啊嘛，係啊。 咁嗱，但係我哋不如望一望呢一個咁靚嘅小天使啦，即係佢其實真係咧，當年咧佢好出名嘅喺美國呢、這個科羅拉多州啊。咁我哋望一望佢嘅一啲豔照先生前啊。咁就佢個名咧就叫做嗱，依、這個幾難讀下嘅，係叫 John Binet。大家跟我讀一次 John Binet 咁樣嘅 Ramsey 都幾難讀下嘅個名嚇。咁啊，其實咧不如我哋首先咧，大家知唔知佢個名點嚟嘅？ 佢個名？ 不知咧， 匈牙利文啊嘛，係嘛？ 但係知唔知點解佢叫中伯利咧？ 唔知 道。你覺唔覺得好怪嘅咩個名字？美國人嚟噶嘛？佢呢個名字你唔覺得好奇怪咩？等我解話啦。其實咧，阿中伯利咧，佢個爸爸咧就叫做阿 John。 嗯。 咁咧叫 John John Binet 跟住咧，其實呢個 John Binet 佢有個全名嘅，佢全名咧叫John Binet Patricia Ramsey。 嗯。 咁咧佢第一個字 John Binet 咧就嚟自佢爸爸，佢爸爸叫 John。Binet 即其實佢將一啲字省卻咗咁啦，總之就變成係即係有爸爸嘅影子喺度啦。咁另外咧就第二個字咧 Patricia 咧就佢媽媽叫Patsy 啊嘛，又係有啲即係有抽咗啲字出嚟咁樣嘅。跟住佢個姓叫 Ramsey， 所以佢全名叫 John Binet。哇，好難讀啊 ！John Binet，John Binet， Patricia Ramsey 咁樣咯，真係啊，真係個名都刁轉個人，都巴閉個人嘅個名都。 唔好講英國。最新嗰位小公主的名字組合都有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啦， 係咪啊？ 查理斯王子啦，甚至已故的阿嫲戴安娜王妃一樣嘅。 係咯，咪就係身嬌肉貴啊嘛，話佢。 唔係好平常啊，啲南美啊、中東都係咁啊，老豆阿媽啲姓都擺曬落。 係，但係即係佢嗰個就用匈牙利文嘅，咁就讀上嚟有少少翹口嘅。我哋係咪諗住全集都咁叫佢咧？使唔使佢就咁 John 就算啦？不過佢爸爸，佢爸爸又 阿爸又 John， 爸爸又係叫做 John 啊。咁啊，有我哋有 V O One 係咪啊？咁不過未去住，等我哋講一講先。因為咧，今次我哋要首先咧，講少少呢個女仔嘅背景先啦。咁佢當年咧就係6歲啦，佢仲係一個幼稚園學生嚟嘅啫。咁咧就不如講下阿 Maria 你講啦。即係呢個小妹妹你有冇幻想過你個女好似可以好似佢咁叻咧？ 唔想喎。 細個時候6歲就已經哇！風忙不老 啦！你知唔知好忙嘅？如果個女好叻， 星貓喎，但係星貓喎，你唔想做咩？ 要 咁你就唔使咁慘，你都要做東頭噶啦，知唔知啊？到時 唔係做東頭唔慘啊，好開心噶，等緊 season two 啊， 係啊，你咁都蝕乜嘢？喂，咁你講下啦，其實呢個張品咧，佢當時有幾巴閉咧？ 佢直情係贏咗6個獎啊，6個有一個係好大嘅獎噶，係啊，即係差唔多全個美國嘅小皇后嘅獎嚟噶。 其實佢應該唔止6個，但我估係一個咁樣嘅，佢冠軍就6個。但係咧，據聞佢咧即係有張相唔記得揾添，佢成個床頭都係嗰啲獎杯啊嗰啲咧。咁佢其實都有成20幾個嘅話，6歲啫喎，佢4歲先開始參加選美比賽， 所以咪個阿媽啊， 24個月 勁帶佢去參。加呢啲選美活動咯， 24個月攞24個獎，咪即係 差唔多個月都攞咯，都個個月都去參賽咯。 咁冠軍嘅就攞咗6個嚇。咁我哋頭先見到啲相裏面咧，有一個咧係有一張咧係佢係一個啱啱 贏了啊！呢張係，不過我覺得呢張影到佢有啲老喎，其實。 其實咁你咁樣化髮，咁樣個頭搞髮啊，都老㗎啦。 都唔似六歲啦， 好老積咯，即係你會。 你睇下第二嗰張，第二嗰張直情係， 直情好似咧個 係老 個六歲嘅身，然後擺咗個廿幾歲個頭落去咁樣，完全我覺得係咁樣樣。唔係 你化妝化到咁樣嗬？不過咁佢本身真係又真係靚嘅，天生麗質嘅，得唔得肥叔？ 都 OK 嘅。得，佢得啦。哇！嗰個年紀嚟講，佢好標緻啫嘛，淨好似公仔咁。 六歲， 公仔。 係啊，咁不過你話靚嘅，可能好多小朋友都好靚。咁但係加上佢屋企啦，本身又有一個即係背景嘅，咁令到佢咧又可以即係嚇喺呢一個演藝界嗰度啦，就可以即係要封得封嘅，差唔多可以講。咁演藝界咧叫選美界 算係啦。 換隻你知唔知鄭華佢著粉紅色裙仔攞獎嗰、那個選美咧？America Ryan Miss 基本上是如果那個贏到冠軍，你等於半隻腳踩咗入去。跟手你贏得嘅獎好多星探，好多 agent 都會 call 入。 會唔會即係揾到個富豪咧？咁鬼細咧？ 唔辛苦， 都唔使啦。佢屋企本身已經 係，佢屋企都有， 屋企本身都有貨。 好啦，咁咪講下佢屋企有幾有錢，同埋幾犀利啦。 佢老媽子本身已經係選美冠軍嚟咩 事？首先由阿老媽子講先啦，就話應阿肥叔要求阿媽。Patricia Ann Perch Passy 啦，或者叫 或者叫 Passy 啦。OK， 咁佢1956年12月29日出世，咁佢 成日講埋人哋邊日生日嘅。 誒，咁資料啊嘛， 好鬼詳盡嘅你真係。 好啦，咁 即係幾歲啫？當年 咁當時年即係 39 啦， 係啦， 39啦。OK， 即係未到40。 好啦，咁啊講下佢啲威水嘢先啦。呢位 Meet 阿 Passy 勁啦，1977年。這個我就喜歡叫維珍尼亞州的，現在叫弗吉尼亞州啦，弗吉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選美冠軍。 哇， 看他的款式絕對有這個級數，但是看回他的照片的妝就比較不像是選美會的妝來的。 是那我就找到一些是他和他老公啦，當時他都應該是差不多40歲啦，嚇30到50嗰啲啦，咁就 事發後啦，相信 都係美人杯子啦。事發後啊，咁應該都差不多40幾噶啦， 係啦，咁基咁啊，再繼續介紹啦。咁其實除咗佢之外咧，佢個妹都勁啦，3年之後攞同一個獎，都係冠軍。 即係佢屋企本身就係 屋企本身係選美世家，靚女。 OK， 好啦，咁佢嘅後事唔講住，咁我講一講阿老公阿 John 先。 係啦， 阿 John 咧1943年12月7日出世，現年71歲。 當年就52歲。 當年就52，係啦。咁佢本身係有一個飛機師牌，亦都有擁有2架小型飛機。咁佢喺呢個1966年咧就參加咗美國海軍。咁就喺呢個菲律賓做呢個土木工程師就做咗3年，跟住之後嗰8年咧就係喺呢個亞特蘭大咧就係做呢個後備部隊嘅，即係話譬如如果真係有打仗，又或者喺國防嘅即係任務要做咧，佢會即刻被應徵出去嘅。 係海軍土木工程師。 係啦，海軍土木工程師嚇。即係簡單啲講，我諗佢未必使揸槍嘅，不過工兵嗰類咯 嚇。咁其實咧，佢土木，我諗係做土木工程師之後啦，咁佢就加入咗一間咧就好出名嘅電腦公司，可能阿 friend 都識啊，係咪啊？SS Computer 叫 SS Graphics 啊 ，ACCESS 係一間好著名嘅國際嘅公司啦，電腦公司啦。咁佢咧就係一個叫中高層嚟嘅嚇。咁其實佢當年咧就嗰啲花紅啊嗰啲都好犀利啊。一間咧大家就會知佢攞幾多錢啊。 首先其實呢間公司嘅前身咧，其實係由三間公司組成嘅。不過咧後屘1989年咧係經過合併之後咧先至叫做。SS Graphics 嘅 係咁啊，其實咧嗱呢一個John Binet John Binet 咧，佢當時同佢屋企人啦，就父母啦，加埋哥哥啦，哥哥9歲喎，當年就帶佢3年喎，咁佢哋一齊咧就住喺科羅拉多州，即係咧美國嘅中西部嗰度咧，就喺嗰度住一間豪宅啦，叫做嚇，咁啊差唔多成7000多尺三層高加個地牢咁啦，咁而佢點解佢會嚟咗科羅拉多州呢？其實佢之前喺亞特蘭大嘅，咁但係因為佢爸爸嗰間公司咧就有個總部喺呢個科羅拉多州，所以佢哋一家咧就遷移咗嚟呢度，都唔係好多年，幾年啫。咁啊，跟住出咗事啦。點出事呢？我哋講少少啦，不如咁啊，講咗少少，即係嗰個環境 係 點啊？當日 出事就係當日咧，其實應該係1996年啦，12月25日。咁其實佢哋。 亦都係聖誕啦，其實開 party 啊，當時應該係開完 party， 即係喺佢爸爸公司開 party， 即係咁。但係跟住翻後期啦，即係翻咗屋企，咁啊諗住暗佢上床瞓啦，早啲。咁但係之後咧就喺喺地牢係揾到佢條屍首啦，即係咁樣。 咁快穿 埋啦！咁、哦、你都死鬼咗都就係知啦。係咁中間就係講咗少少嘢，中間好嘢講。 好衰！我哋今晚唔可以同啲奇幻迷喺度 chat 添，真係好冇癮添，冇水吹添，係咯，是但吹啲嘢啦，你哋。咁咧就因為現場咧就話俾大家聽，現場咧有三位好支持我哋嘅奇案迷，得咯，我哋個網站好似 復活啦， 係咪復活啦？係咪啊？ 網站復活啦， 太好啦， 係搞掂咗， 好嘢！唔好講我哋，唔好講呢啲嘢， 認真翻啲嚟啦， 搞掂少碗， 小氣噶， 我搞掂少碗面。 咁咧就歡迎大家咧可以喺度不斷係參與討論啦。今日我哋講緊嘅咧就係發生喺1996年啦，呢個科羅拉多州嘅選美小皇后嘅懸案。咁話明係懸案，即係未揾到兇手啦。咁通常呢啲案件咧，大家就會最有興趣噶啦。咁啊，因為咧中間有好多推理嘅成分嘅。咁啊，呢一單案咧真係好多推理嘅，所以大家要咧好細心聽啦。因為入邊咧，你會發現有好多嘅嗰啲叫咩現場嘅 證物 啦，或者好多資料提供俾你嘅線索嘅。咁但係咧，你可能最後都一頭霧水嘅，因為啲警察都查唔到喎，唔通你咁叻過啲警察係咪先？啊，咁咧就講翻咧，就當時咧就頭先你話啦，佢哋開完 party 翻到屋企啦。好啦，跟住 Maria 幫佢交代一下啦。當時咧，媽媽咧嗱，佢有啲得意嘅，我覺得媽媽點解第二朝咁早起身嘅咧？即係26號 Boxing Day 咧，咁照計應該瞓到好晏噶嘛，唔使翻工啊，唔使成啊。 即係可能 不過媽好似唔使翻工，不嬲都係咪啊？ 嗰啲高層阿媽唔使翻工噶啦， 佢就係湊個女去選美嘅啫嘛，主要。 或者可能佢睇下佢有冇瀨尿咯，咪起咗身咯。 咁你不如交代一下。佢起咗身之後就發現屋企裏面咧有啲嘢好唔尋常，係 啦， 發生啲咩事咧？ 咁啊五點幾起咗身，咁啊去咗佢個女間房度睇咯，咦唔見咗個女喎？ 係佢個女咧就佢哋間房咧，即係爸爸媽媽間房就喺三樓啦，最緊啦。咁個女就喺下面嗰層 啦，係啦，係啦。 距離佢阿爸間房55公尺應該，就55公尺，係啊。 咁又去睇下 check 下個女啊，可能有冇腐皮啊各樣嘢啦。 係你都會咁做噶嘛？我相信。 唔會咯。 一定我太失望了 叫錯人就冇發嗰次叫錯人啊嘛， 跟住話原來我會睇下我媽有冇腐皮， 係啊，我成日俾我老公留啊，敷曬皮又唔睇咁。 你一個賢妻， 因為你夜歸啫，所以先至睇你媽有冇腐皮。 係啦，因為東頭一累咗你， 幾億上落㗎嘛，日日都。 係佢啲女睇，係佢啲女睇下佢有冇腐皮啊？佢阿媽，阿媽腐皮啊，幫你感感 先。咁好啦，咁但係當時呢個媽媽咧就即係好錫佢女啦， 盡責啦， 係啦。咁你諗下 Boxing Day 梗係有咁眼瞓咁多。慢噶咯，之前嗰晚又玩噶嘛， 咁可能就真係擔心佢啦，咁啊入去睇下佢，唔見咗， 係 係啦，咁唔見咗，咁啊周圍揾啦，咁啊周圍揾之餘咧，咁啊發現喺個廳嗰度又見到啲嘢喎， 係係啊，據聞咧就係喺呢一個近廚房嗰條樓梯 嗰度啊， 嗰度發現嘅，咁啊俾張相大家睇一睇啦，可以對呢間屋有少少嘅概念先，第16張相。咁我哋望一望咧，呢間屋咧嗰個 floor plan 真係睇唔到咧，好大， 係四層嘅。咁其實多數啲外國嗰啲大宅都係三層再加， 然後 basement 啦，正常嘢啦，係咪先啦？咁啊，爸爸媽媽就係頭先講過啦，就係瞓最高嗰層啦，跟住阿女啊咁就瞓下面啦。另外有個仔啦，個仔又係同一層啦。咁而咧一樓嗰度咧就有個廚房嘅，咁啊喺度睇可能細啲啦，大家自己咧揾個放大鏡啦，咁啊照一照啦，咁啊見到咧一樓嗰度咧就有一個廚房嘅，咁啊廚房咧隔離有條樓梯喎，條樓梯一行上去咧冇幾遠就佢個女間房啦。咁佢咧就阿媽媽咧就喺呢個樓梯嗰度咧就發現咗兩頁半嘅字條啊，係兩頁半嘅字條。咁啊無端端啲字條喺地下，咁我諗佢最初可能會唔會懷疑係即係自己仔女寫嘢啊嗰啲咧？咁但係一攞上嚟睇咧，咦唔妥喎！ 原來係一封 綁架勒索信， 而且咧呢一封咧係史上到而家為止最長嘅綁架勒索信， 我都覺得係， 係啊真嘅。咁我亦都不厭其煩咁咧，要錄咗佢啦，因為咧令到大家咧更加了解個內容，因為我哋讀出嚟就會好悶嘅。咁要由阿 Candy 咧用陰沉嘅聲音讀出嚟咧， 咁就會好有 feel 嘅。咁我哋聽一聽，唔該曬 Candy 啊，幫我錄咗呢一個呢一封信啊嘅內容，咁大家可以一路聽一下，咁同埋會 play 相俾大家一路了解一下呢單案情先。咁我哋去一去 VO1 噶。 Ramsey 先生，聽清楚，我哋係代表一個小型海外集團嘅人，我哋好尊重你嘅生意，但可惜對國家冇貢獻。而家你嘅女喺我哋手上，佢好安全，但係如果想去見到1997年，你一定要跟足呢封信嘅指示做。首先你要喺户口攞18,000元出嚟。10,000元就是100元，剩下的18,000元就要20元，确保你带个够大的箧。回到家之后，你就将钱放入个啡色的纸袋里面。我听朝8-10之间会 call 你，教你怎样交钱的。这个交赎款过程将会用很多精力，所以我建议你休息多一点。如果到时我们想你早点拿钱，就会早点 call 你，就早啲交钱，就早啲攞翻你个女咯。只要你做嘅嘢同我嘅指示有任何出入，你个女就会即刻被处死，而且唔会得到好正常嘅安葬。看实你个女嘅两个男人唔系特别中意你，所以我建议你唔好激嬲佢哋。如果你同任何人提起你嘅情况，包括警察或者 FBI。你个女都会即刻被斩头。如果发现你同流浪狗倾偈，佢会死；如果你惊动银行高层，佢会死；如果你啲钱系有记认或者损毁咗，佢会死。我哋会 scan 下你身上有冇电子仪器，如果有嘅话，佢会死。你可以试下呃我哋啊！但我警告你，我哋好知点样应付法律。如果你以为自己叻得过我哋，你个女有99%会死。如果跟足我哋嘅指示，你就100%可以攞翻佢。我哋其实一直监视紧你同你屋企人，亦都监视紧啲执法部门。你唔好自作聪明啦，阿 John。你唔系唯一一个有权有势嘅人，唔好谂住杀死你系好难嘅事，唔好低估我哋啊 ，John。用下你南方人的常识啦，随便你想点就点啦 ，John。胜利者 SBTC。 哇，好长气下喎，呢一个吓。叫咩死啊？绑匪 最长嘅勒索， 亦都系史上文笔方面都比较特别嘅一封信，唔系系恐吓信，对唔住。 喂，但系不嬲都话你越做得多咧，破绽就越多噶。即系尤其你写呢啲信嘅话咧，梗系越简单啊，即刻直接了当讲出自己嘅要求就算噶啦。你写咁多字嘅时候，好容易喂笔迹专家都 check 晒你嗰啲字嘅时候，都冇得走甩噶咯，吓好危险。点解要咁样做咧？呢个人？因为写咁长嘅信咧，我真系有啲到而家都未谂到，我都咩居心咧吓。同埋如果你话写呢啲嘢嘅时候，你睇到佢即系假如啦，佢唔系即系喺第二度抄过嚟啦。咁啊，佢似乎咧都即系入边系都系反映咗佢一啲嘅即系背景，系咪啊？有啲咩最令你深刻咧？阿肥苏呢封信，即系有冇即刻浮咗个人出嚟啊？ 好明显，佢应该系有啲渣拿，即系意思就话佢一定背后有某啲集团或者某啲背景去撑腰，因为佢讲到就话。喂，你不是唯一你有權有勢喎，我哋懟你好易嘅啫，即係嗰種感覺。 大人啫嘛， 唔係即係俾唔係啊，俾人個感覺唔係啊，唔係一定有渣拿嘅，即係我覺得唔似兇嗰種啊，即係好似好有層次啊，即係話俾你聽嗱，而家揾人夾住你個女，嗱我兩個唔係好中意你嘅，嗱你咁樣會死，即係我覺得你兇得嚟，或者同埋你咁，我成日覺得咁有層次咁去表達呢啲嘢咧。依、這個人一定有啲料喎，即係有啲料嘅意思，唔係話隨街哇，求有個人勒索你，咁你哇，你話齋寫到幾字，寫幾隻字嘅啫嘛，即係佢一定係有一啲可能學識，或者佢一定有一啲複雜嘅社會背景咯，我自己覺得。 嗯， 更簡單直接嘅兩個字，熟人， 熟人都唔定係，因為知道佢咁多嘢嘅。 最嚴重嗰下嘢就係竟然知道佢喺嗰間公司係1995年嘅 奴嘅嘅淨利潤，即係 net profit。 唔係唔係，係全年嘅獎金。係 bonus 應該 係。係一個 bonus 啊，或者 bonus。 大概係$1,000,000到。 係呢個數目。 因為頭先佢就話$1,800,000啊，叫佢攞。 係。 即係唔多唔少，就係$1,100,000，咁啊大約係$1,000,000。 嗯。 咁咧就係佢啱啱就係前一年嗰個獎金。 係咯。 係咯，所以佢一定係有啲原因，或者佢知道，同埋佢。佢係點啊 ？Exactly 咧，$1,800,000啦，係咪就係咁解？ 你可以係更大嘅， 你可以$2,800,000噶，你可以$3,800,000。 唔係佢老細咧，佢老細出俾佢噶嘛？係咪應該最了解係佢老細咧？ 或者係 自己同事都唔知道大家有幾多錢獎金？ 或者係 partner 咧？ 同埋佢第三段又講咩 FBI 警察，即係好似成個過程知道綁架後嘅過程，你會點樣做咧？其實已經全部好似已經知道曬，好似肥叔講，根本就係熟。即係好熟呢個 process 嘅，係 啦，即 係 佢一定會諗過曬。 我少少懷疑佢係咪啲伊斯蘭組織咧，斬人頭喎。我嗱，你唔交贖本就斬頭喎。 嗰啲拍 video 噶啦，唔會寫信噶啦。係 喎，咁又 係 嗰陣時未興啊嘛。 嗰時未興， 係咪先咧？可能真係前身嚟嘅，真係。咁啊，但係又即係嗱，講到就好恐嚇性噶啦。咁啊，如果你啊唔即刻攞錢啊，仲要話講到明嘅$100嘅$10,000就$10,000， 唔係$100$100， 十萬蚊就$100。咁啊，其餘嗰啲又話要二百二十蚊紙，又唔知所謂何事嘅。咁啊，仲要講到明咧，你聽朝唔去攞咧，聽朝即係話佢當時係5:00-5:00發現啦。咁假設呢封信就係再之前啦，即係半夜嘅時候擺低啦嚇。因為佢哋翻屋企嘅時候未見到噶嘛，即係佢哋夜晚10:00翻到屋企，咁即係話係介乎10:00-5:00之間，有人放低一封咁嘅字條喺個地下度，咁就叫佢哋聽朝咧就要8:00-10:00之間啊，就咁上下就去攞錢，就要去進行交贖款呢樣嘢。啊，咁又好關心佢，佢話：喂，你早啲瞓啦，如果唔係咧，我驚你冇精神啊，因為咧。好複雜噶嚇，呢一個交贖款過程啊嚇，咁樣。 仲有話咩確保你帶個夾夠大喎？ 係咯， 都好細嘢喎呢啲，又話要好多精力啊，要早啲休息啊。你一個普通即係驚驚青青嘅勒索嘅人，寫埋 唔係呢個好明顯就係佢背後已經有一個好即係好周密嘅安排，即係話嗱啲錢咁佢都可能遇到啦，即係好似我有個朋友喺度拗數，喂一個公民袋 A5 裝咗幾多錢？咁你一定係熟悉呢件事咗，喂起碼你等下唱咁多錢面額嘅錢嘅時候，你要咁大，你咁大，同埋佢一定係有個路線或者安排，所以先叫你早啲瞓啦，唔係呢日聽日交贖款，你好早啲瞓啦，咁樣即係咁嘅意思咯。 同埋大家想問你哋一個問題啫，可以依家翻嚟答都得嘅。你覺得佢係喺現場做咗一啲嘢，或者係呢封信，你覺得係咪喺現場寫啊，還是一早寫定嚟到呢一度嘅咧？嚟間屋嘅咧？ 我覺得一早寫定， 一早寫定 啊！一早寫定， 一早寫定，作定啊嘛！ 寫 啊， 寫 到好有 法咩？對面咩嗰 個？喂，作文啊，第一句叫 listen carefully 啊， 係啦，即係作文嚟。 一早作定嘅， 同埋太好長啊，因為好長， 好有 step 㗎佢。你如果你一個人亂，你唔會咁層次式可以寫到咁。咁嘅嘢出嚟噶嘛？ 咁即係話佢係可能係完全係部署咗要做一件事，咁先至寫一封咁嘅信啦，或者係要攞走佢個女啦。唔係嚟到現場嘅時候，突然間啊，即係心血來潮啦，即係好有計劃性去做呢樣嘢嘅，係咪？咁啊，咁至於究竟佢個女係去咗邊咧？啊，究竟之後又會點咧？我哋第一 part 原來咁快就完啦，我哋翻嚟咧繼續講下呢個案情嘅發展啊，相當之懸疑啦，同埋咧好精彩啊！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傾。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